需要对乌克兰实施核打击，因为无论在政治或军事层面上，这样做都没有任何意义。他又说，西方独霸世界事务的时代正在结束，即将面对可能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最无法预测，同时亦都是至关重要的十年。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华盛顿方面正是准备向乌克兰追加一项总值2亿7500万美元的一篮子军事援助，以加强乌军对俄军的反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60公里，如你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37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26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7点，跌1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06.4跌6.8，盈富基金15.44跌7仙，药明生物42.65升2.9，南方恒生科技2.9零仙六系跌3.4，美团130.6跌1.2，恒生中国企业52.46跌8.2，阿里巴巴63.4跌1.45，友邦保险61.6升1蚊，港交所225蚊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092，瑞士法郎7.937，澳元5.079，加元5.797，新西兰元4.595，欧元7.844。每百日元对港元5.3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2点，跌103点。港金报15,5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5.36美元，卖出1,66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咧，都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观塘绕道落翻去油塘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亦都影响到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开源道回旋处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喺开源道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落翻去油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欣怡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宝达商场。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宝达商场。咁另外喺新界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面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暂时过海就冇车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噶，咁由于受鲤鱼门道嘅交通意外影响。咁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同埋青山公路近水湾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你又几笑？ 望咗做咩啫？ 望你望望边度啫？ 望出去啦，望出边。 今日李老师， 哇，舒服好多。 阿李老师点解突然之间今日咧，呼呼声嘅吓，即系好似嗰啲， 我日日都呼呼声， 呼呼声啊， 系我日日都呼呼声噶，好似啲猫咁啊。 你咧就你同佢咧啱啱个 extreme， 你咧读越嚟越到星五咧，你就越嚟 fit， 佢咧一路到星五咧就嘟嘟咁样。 唔系啊，问题系在于佢就系其实望住我做乜嘢。 同埋我今日咧，我觉得阿马老强咧同佢讲，好似冇乜反应。 不嬲都系咁， 即系唔系都唔知佢听唔听到咁样。 听到， 系咁嘅。 OK， 唔单止讲嘢喎。 系 啦，你 send WhatsApp 咧，你隔十几分钟咧，佢都未应你嘅。 人哋好忙噶，要做 preparation。 好啦好啦， 你嗰度又。游下游下咩？ 佢個 preparation 係特別耐嘅，係啊，因為佢要坐喺度諗下，咁樣係啦，佢先可以即係 beat 到啲嘢出嚟。 知道㗎，明白㗎。好，歡迎各位風騷發人一齊加入我哋呢個三小時嘅節目。今日咧好犀利啦，又點唱啦，另外有呢個風騷唱不完啦。今日阿馬小強先生咧獨挑大梁啊本來咧嗱，依個我真係要道歉嘅，我本來都同佢一齊唱，我知你，我知 你 會話，我知你哋會話我，所以我首先 咧，我冇話你， 係我首先。讲声先， 系啦，因为琴日你明明讲咗嘅话，你会同佢组成一个小清新合唱团噶嘛？ 我冇话小清新，我话 有 小清新系佢讲嘅，绝韵嘅合唱团 系啊，我要求系做小清新。 哦，你要求嘅 系啊，因为我好核突啊，咁你绝韵绝咩韵啊？ 咪系咯，咪啱咯，佢绝你核啊嘛，你系核突啊嘛，好啱啊，我觉得 佢系笨绝， 系啦，冇错， 笨绝加核突， 我唔延伸。 喂，呢个正啊，我中意， 你唔使延。真係，我哋會幫你搏埋。 咁冇得揀嘅你， 但係好得意啊！即係我唔知啊，即係阿李小姐都有寫嘢啦。 哇哇哇！ 即係有時 李小姐， 小心小心， 你逼埋你講緊。 我曾經咧呢兩個禮拜咧係有少少思路閉塞啊，所以我咪個個禮拜即係愁眉苦面咁。哎，我諗唔到，記唔記得？ 你就係今個禮拜咩？ 但 係你個個禮拜都話我哋思路閉塞㗎，都最尾你咪又係屙啲嘢出嚟。 我冇話你哋，我話我自己啊。 唔係 啊，我嘅意思 係 話你個個禮拜都話你自己有啲嘢嘅，但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有。 换手啊，又话争三句啊！ 咁我本嚟琴日同佢谂住咧组成小清新呢一个合唱团，但系我翻到屋企，我突然之间做下做嘢，有个唔系啊，有个旋律。通常是咁噶嘛，有個旋律，跟住我試下冚一啲歌詞，哎冚到喎，再第二句，哎都得喎，咁我就一路寫落去，咁所以我後來我就改變主意，我話不如咁啦，阿馬小強先生，你呢個咧夠曬份量噶啦，其實我可能 即係你放棄你嘅拍檔， 我可能拖冧你， 鋪鋪都係咁樣嘅， 係你第一次咩？ 唔係， 喂你咁樣講唔公平， 所以我習慣 咗唔公平， 習慣了啦。 我成日都帶埋佢入 group 嘅，唔係帶，即係我同佢歡迎佢入 group 嘅，以前有 Crazy People 啊，有咩話人三重唱都係我。提出嘅 系啊， 冇错，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啊嘛， 系咯，咪就系呢一只咯， 系咪？你系咪想讲呢句说话？系嘛？ 你哋礼横节曲真系好叻 吓，咁唔系叫礼横节曲，你中意佢入曲就过噶，因为你就 drop 咗佢嘅话，你就 drop 咗佢。 我可以点啊？ 我都系 我真系可以点啊？ 我真系邓你想讲乜？ 唔通我去东张西望嗰度投诉啊？ 可以嘅，我帮你俾个打个电话。系咪先？ 我都冇嘢讲啦，所以大家留意住， 我系你都冇嘢讲啦。 留意住我哋今日风骚唱不完， 哇！星期五啊， 点都受 自己嘅爸爸， 系啊，惊你啊，过嚟啊，拉咗三阵，烦死过，系咁我哋玩下咧。 唔系我认真噶，我认。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r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Hold me, show me what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t's easy. Take me. me to your heart. 就 take me to your heart， 重唱翻呢个 Joy 嘅吻别啦，将呢个时间开始大到10:21噶啦，廿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未来数天咧持续天晴干燥，下个礼拜一、二咧风势会变颇大嘅吓、好啦 ，Happy Friday， 咁啊，不如咧讲下啲浪漫嘢啦。 好啊， 嗱，其实成日都话咧，男性同女性系火星同地球啦，来自唔同嘅星球，所以大家想法都唔同嘅。咁咧就有两个系一，即系点讲咧，来自一个英国嘅零售业做咗一个调查啦，即系问啲男顾客、女顾客啦，你哋眼中点样系一个浪漫嘅行为咧？咁样，咁男仔嗱，佢睇自己噶吓，即系佢觉得我咁样做就算浪漫啦，咁样样系自己睇自己吓。好啦，男仔眼中嘅浪漫，咁大家一路听咧就谂啊，啊，其实我有冇做到咧？咁样样，第一烫衫，烫衫，阿马路球有冇 有 烫衫？净系烫自己嗱，系啦。於是咧，大家睇完呢啲男人所写嘅答案，我就话咁样算浪漫咁。但原来有啲男性真系觉得，我肯拎起个烫斗烫衫已经好浪漫。 对唔住，想倾一倾。若果你咁讲嘅话，其实基本上你系冇个准则嘅、你都冇一个基准啊。究竟即系做嚟做咩？呢、這个调查，我 一种感觉嘅咋，系啊，一种男性嘅自己嘅感觉，自个感觉良好嘅咋。嗱，我讲晒先啊。第一烫衫啦，第二都有少少相关嘅，就系、洗衫。第三洗碗，即系佢觉得男人拎起啲嘢去做咧。 哦，即使有咁讲嘅话，即是话男人肯帮手做 家务 就浪漫。 嗱，头嗰五个都系烫衫、洗衫、洗碗、吸地板、倒垃圾，呢五个都系同家务有关，即系觉得我哋男人嚟噶 嘛。倒垃圾， 呢个唔系浪漫。 系啊，有啲着条孖烟通摄手， 唔关事，唔关事，唔关事， 都真系 唔 浪漫。 唔关事，你讲紧你做乜嘢啊嘛？继续。 第六，不在床上放屁。第七，冲凉。第八，陪佢睇爱情电影。嗱，开始入翻少正轨啦，陪佢睇爱情电影。第九，帮佢泡杯茶。第十。俾佢睇電視揀台，即係唔同嘅場，咁十樣嘢咧就係、男人嘅浪漫排行榜。 我懷疑要改變個題目啊！ 係啊， 呢個就係大叔日常排行榜 咩？ 大叔 咩叫大叔日常啊？ 喂，而家興呢啲咁嘅 term 啊嘛，咪大叔日常做嘅嘢嘅咯，燙衫啊！ 但你覺得頭先有頭嗰五六個都未必係啦，即係喺我哋一般人眼中。但係咧，陪佢睇愛情電影或者斟杯茶俾佢， 你哋兩位係男士啦，你哋兩位男士， 因為 你會點樣睇？ 我打算一陣間講完呢個之後，我哋自己再講我哋眼中嘅點為之浪漫。 咁點解而家唔講咧？ 嗯，好啊，阿馬超， 我覺得唔浪漫啦， 係啊，一啲都唔浪漫啊， 真 係 唔浪漫。你話除非我買啲花翻嚟送俾佢，又或者我早啲翻屋企整一個晚餐。不一定是要燭光晚餐，是啊，可能哇，他打開見到他最喜歡吃的東西，或者一個甜品，我覺得這些就是浪漫，或者換了一個新的床單，揭了一張被，然後有個禮物，我覺得 OK。 我想請問了，你剛才以上所說的這些浪漫的情節，在哪裡來的？ 什麼是哪裡來的？ 在哪裡來的？是看電影來的，看書來的，還是自己想的，還是朋友會告訴你是這樣，還是你覺得如果我這樣做，對方就會覺得我浪漫？沒 錯了，如果我這樣 定義浪漫，你是這樣來的，是怎樣來的？ 我覺得是的，自己這樣做對方， 因為我曾經有看過有一些人，他們在這裡討論的就是浪漫究竟是什麼來的，就是浪漫是騙人的嘛，是不是？浪漫是呃人的，这些这样的东西，其实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定义，我们没有一个准则，其实浪漫是什么东西呢？会不会就是其实就是来自一些既有的一些想法，那些想法又在哪里来的？会不会是来自广告？是吗？又会不会是来自你的电影，又或者是书本？是啊，当你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小时候你觉得浪漫是什么？可能就是跟他吃个鸡髀糖的。 是啊，或者两个人吃一支雪条啊，咁就是浪漫。 如果你要定义浪漫呢，我想讨论一下，我自己看浪漫两个字啦，即是如果比少定义佢呢，就是当你做了一样嘢能够比到佢一种呢爱爱嘅，即是那种叫做眼睛有爱 嘅 深深眼，我就觉得呢种浪漫，即是你那种行动带嚟有一种 warm 嘅感觉。我又想问返马小群先生，刚才你所提嗰几样嘢啦，包括呢揭咗张床单有咩话 有份礼 物。 唔系物有着有礼物。OK。跟住系咩话？ 有咩话？ 仲有咩？ 佢影响我嘅思路。 系啊，我都系。 我怀疑佢， 佢系咁噶，佢啲思路。佢成个嚟嚟去去就去翻。 我拣翻，我拣翻我问题，拣翻我问题。你头先所讲嗰几样嘢，你有冇做过？ 我有啊， 有啊嘛。 佢一定有做过啦。 收唔收到效果？ 效果一定有， 一 定 开 心啦。 如果唔 见你 佢， 哇，冇搞错，摆啲垃圾喺度咩？ 仲闷头 啊！我真系尝试了解下到底你从理论中有冇实践过啫。 有，你只要用心去做嘅嘢咧，一定对方一定中意。 系啦，咁我想问一样嘢啦，呢个浪漫又会唔会来自嘅就系对方认为什么是浪漫啊？ 啊，冇呢样嘢嘅，我觉得两个人嘅交流， 互为嘅一个交流嚟嘅， 佢觉得 开 心 嘅， 咪 OK 咯， 我都系。 咁咪就系咯，嗱，有时嘅就系对方开心，你未必开心噶嘛。又或者对方嘅就系我所希望可以收到嘅就系有一扎一千蚊嘅花，咁但系你唔会开心噶嘛。但系如果我知道咁样嘅话，会为佢制造浪漫，我会做啊嘛。 系，冇错， 有分别噶。 因为知佢开心，我都开心噶嘛。 而家呢个问题系在于就系你呢个咁样嘅调查，我觉得系有分别嘅，就系话佢其实讲紧嘅就系话。在男性眼中的浪漫，男性眼中的浪漫一定不是女性眼中的浪漫， 一定不是。 如果是有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个这样的调查了。 没错，女性的浪漫又不同。 如果有几好笑，如果老婆说你都不浪漫，有啊， 我 帮 你 烫 衫的了，倒垃圾 的了。 没错， 他另外这个调查还有女装版的，女仔方面都有填的。第一，自动帮他煮晚餐。第二，落班之后陪佢倾偈；第三，帮佢凑小朋友；第四，喺公共场合拖住佢只手；第五，冇事嘅时候，有时留张爱的小字条吓，可能唔知边个地方，好似 系 床单上边、柜桶，系啦 系 啦，记得两个人所有嘅纪念日，咩日咩日咩日，第一次相识，第一次 kiss， 诸如此类诸如此类。第七，偶然来一个 kiss goodbye。第八，帮佢录一张全部佢中意嘅歌嘅 CD。第九，成日帮佢开门咧，开门啊，肯行啦咁样。最后嚟一个鸳鸯浴一齐冲凉咁样。呢、這个就是女性，我想会贴近更多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咧，咩窝心啊，等等等等。 嗱，如果你将佢为归纳嘅话咧，其实真系你会发觉嘅就系女仔原来要男仔为佢做嘅觉得浪漫。如果我 assume 佢头先所讲嘅嗰啲嘢系真系，其实大家都有个共识嘅，觉得系嘅话，当然我会觉得有啲系，有啲唔系，其实都只不过系一啲好少好少嘅事。 嗯，系啊， 好少好 少 嘅 事，系咪？出门口食一啖就 系 咁样咯， 系唔使，原来系唔需要钱嘅， 系啊， 全部都唔需要钱嘅，就只不过就系。任何时间嘅话，你都想住我，系咪？又或者喺呢个少少嘅 moment 里边嘅话咧，你会谂起我，即系我觉得就会系咁样咯。 同埋都唔需要刻意经营啦，嗬，呢个好自然嘅，临走啦，锡佢额头一啖咁。 所以你谂下几惨，个落差几大，你就认为即系譬如阿马爷就觉得就话，我一定要买一份礼物，又要摆喺一个咧就系佢好惊喜嘅地方啊，桥啊，睇下， 黑耳光咁衰声。 其实根本上就系啦，都唔知我呢个人添啊！我怀疑，我哋而家喺度怀疑马小玲系咪虚构嘅？ 暂时相信， 系啦， 暂时 相信嘅啫，系啦，即系其实一揭开嘅时候， 即系原来男人觉得搞好多嘢，先至令我原来唔使嘅。女人话：喂，你拖住我，锡我一啖。可能即係平時即係多啲呢咁嘅窩心嘅動作 OK， 同埋你多啲留意我啊！你有冇留意啊？即係其實要咁樣講嘅話，其實基本上嘅就係你成日都要留意佢啊，係啦，同埋一啲少少嘅心意去話俾佢聽嘅就係我永遠即係我成日都係會將你擺喺我嘅心裡面。係 咪啊？咁你作為女仔， 我係 你都係 嘅， 係 嘅。 我覺得如果唔留意，真係弊家伙啊！哇！你今日對耳環幾靚喎？ 但你哋往往就係唔留意 啊 嘛。係 啊！哇！你今日即係梳呢個頭幾靚喎？即係呢啲我覺得好緊要。 冇錯啊！咁、其實咪就係喺呢一個咁樣嘅。其實我諗佢裡面所列舉嗰啲嘢咁樣完全唔重要啊。而係佢想 帶出嗰個感覺。 佢帶出嘅嗰個最終佢得到啲咩嘢嚟？你去睇下就其實男人同埋女人佢哋需要嗰啲係咩嘢？你以後就會知道其實你哋唔使使咁多錢嘅。 係 啊！ 或者有反為有啲嘢你 一路都唔明白。 反為有啲小動作就唔好。忽视咗啦，即系有啲你觉得诶唔使啦，咪行咁多年街唔使拖啦。 我哋往往好可能嘅就系你无端端嘅就诶望望你啊拖你啊嗰一下嗰阵都啊好 romantic 啊， 好开心啊， 系啊，我哋好简单嘅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过去一年，包括喺国际上都发生好多事，令当局对于有关基本法23条立法嘅评估又唔同。佢强调立法工作唔能够草率，以免将来要修改就麻烦。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话：23条立法工作从来冇停止，23条有7种嘅罪类。国安法已经包含分裂国家及颠覆政权，但叛国、煽惑叛乱、窃取国家机密以及规管外国和本地政治团体都需要立法去做。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抢人才方案，邓炳强话警队情况有不同，虽然目前仍然欠几千人，但主要是招募方面有挑战，流失较少。他又话警队挽留人才做得不错，透过不同计划，包括退休后重聘或延长工作，留下有经验的人员。世界正义工程最新法治指数显示，香港的整体法治排名由去年的第19位跌至今年在14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2位，其中约束政府权力和基本权利的跌幅较大。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访问的时候回应，在100几个地区中排名跌3位分别不大，并不反映实质的转变。林定国推测有评分者可能对香港法治有不实的批评，有人恶意抹黑香港法治，又或者有不充分的理解，但他说不会做鸵鸟，留意到部分分项包括人权、自由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香港的评分下跌。林定国承认国安法的保释门槛较高，但并非香港独有，相关保释安排亦都并非变相形成未审先囚或者有罪推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正是考虑改善涉嫌违反纪律公务员的处理机制，强调一定会俾有关同事有足够时间申述并获公平对待。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可以要求部门设立机制监察处理个案的时间，亦都可设立审核的机制审视处理的个案惩处是否合乎比例等。另外，施政报告提到优化政府动员机制，增设全政府动员级别。被问到公务员可否拒绝参与，杨何培恩话：同事一般不应该拒绝。当有紧急事件，政府要调派人手，公务员有义务和责任去做好件事。除非个别同事因为不适或者有长期病不能够挨夜等，可以再同部门商讨安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新任政治局常委李强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等的职务，由新任政治局委员陈吉宁兼任相关的工作。 现年63岁的李强在20大之后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排名仅次于党总书记习近平。他在香港理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任浙江省省长、江苏省委书记。2017年19大之后进入政治局，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至于陈吉宁，现年58岁，在20大之后首次晋升政治局委员。他在清华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毕业，并取得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环境保护部部长，2018年起担任北京市市长。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227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386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4点，跌1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03.6，跌9.6；盈富基金15.32，跌1.9；药明生物41.8，升2.05；美团125.2，跌6.6；恒生中国企业51.96，跌1.32；南方恒生科技2.86，系跌7.6；阿里巴巴62.8，跌2.05；友邦保险61.2，升6；港交所221.2，跌4.6；比亚迪股份173.4，跌1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46.45，瑞士法郎0.989，加元1.353，人民币7.228，英镑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8点，跌97点。港金报15,5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4.41美元，卖出1,66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嘅，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咧龙尾排翻去过晒开源道回旋处，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面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一带咧都系挤塞，咁车龙排翻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深井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亚皆老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亚皆老街。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喺大约三分钟前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咯，近住电话机楼，咁亦都影响到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宝达商场噶。再讲多次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虽然清理好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都系排到去电话机楼，咁亦都影响到咧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宝达商场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嘅中线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月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青山公路近水湾九龙、青山上路中山台荃湾、 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啦，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啊、你看看餐牌还有什么想吃、啊、要不要试个甜品、啊、 BB 有你和我一起吃，我觉得连刚刚碟椒盐猪扒都是甜的。 我也有同感 啊不过这样饮食对足球员来说就可以有很大的影响的。 哇 BB 你真是博学多才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跟大家讲下饮食和足球员的关系以及一些故事。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大晒鬼，等我来教下大家怎做真正的识食 KOL 啦，是真识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舍，断住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识食咪嘥嘢。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近来咧，呢个秋高气爽啦，我哋喺呢个节目里边亦都提过行山啊，等等嗰啲嘅即系郊游嘅秋天嘅最好嘅节目啦。咁样睇到个新闻咧，话消防处咧用咗30万咧研发人工智能，系为咗个行山人士。我觉得呢个发明真系几好啊，即系呢个新嘅引入。咁啊，到底呢啲人工智能可以点样咧？咁就话原来咧喺头嗰九个月啊，今年咧九个月里边已经684宗攀山拯救个案，即系有人咧喺攀山嘅过程之中有麻烦啦吓，咁就要需要帮手。 就用噶咯，我要。 685啊嘛，今日 系啊，加多一个， 咁 一个可以加入呢个行山行列。 如果有人受到即系受伤啦，或者迷路，即系主种种啦咁样。但系之前成个山五大咧，要揾佢咧，话以前咧用八个钟头，慢慢，因为佢都有航拍机嘅，但睇啲相，呢个系咪人嚟咧，定一棵树，定一个石，有时未必分辨到啊。咁啊会浪费咗啲时间。但系佢而家用咗呢个嘅软件智能咧，两个钟头内就可以比较准成咁咧，系分辨到呢个系人体啊，定系一嚿石。啊！掟一棵樹咧，甚至話你攣埋個人，攣埋咧，佢都可以辨別到。 係啊， 哦，呢個一個人嚟嘅，咁就加快咗嗰個搜救嘅速度啦，咁樣樣。其實幾好嗬，同埋咧，我想問下行山比較多嘅，我哋三個裏邊啦 ，Sarah 咧，通常你覺得危險會出現喺咩地方咧？即係呢個行山嘅種種嘅路徑啊， 任何地方。 我知道，但係會係咩事咧？嗱，我舉例，我有朋友佢話踩落一啲石頭，原來個石頭線，於是佢啪一聲， 係啊， 跌斷隻手啦， 係啊， 即係諸如此類啊，即係最容易。阿小強最近你都要行過下山啦，你覺得個危險會通常喺咩時候會出現 ？OK， 我講講先啊。點解我會講嘅就係任何嘅地方咧？因為有好多時候，若果你話同嗰啲朋友去傾偈嘅就係佢無端端包住隻手，無端端扎住隻腳，你就會問佢嘅就你點跌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同埋嘅就係佢就話一個恍神，或者佢自己諗緊嘢，或者睇緊電話，行緊山嘅時候喺度做緊呢啲咁嘅嘢嘅時候，佢到最後尾佢就會咁樣，我就斷咗手骨啦。 佢都唔知係來自一嚿石定 係唔係話你呢啲咁嘅嘢嘅就呢啲其實係人都知㗎啦。即係其實講到尾，其實你係喺度行山嘅時候嘅話，你都係要集中精神， 專心啲 啊。係啊，好啦，咁你一個新手嚟講嘅話，咁你又會覺得啦。 你留意到 咧？我自己咧行嗰兩次咧，我真係好戰戰兢兢，因為我知道自己咧。稍微有兩滴水喺個地面咧，我都好容易跣到。 你唔使行山啦，你平時都係咁。 係啊，係啊， 姿勢有問題。 係啊，咁我自己覺得咧，我不過呢兩次都冇做到，我覺得我係必須要有一支行山拐杖嘅 手掌，行山手掌， 即係篤住咁樣嘅，我覺得係好重要嘅。第二咧就係原來真係有啲路好窄咧，對面咧。 我上次去鹿頸那裡呢、 嗯、 真的有些人呢他推著單車呢那些路一很窄呢 你一不小心呢就太窄的時候就有人有機會跌到下面、 嗯、這個都是行山危險的地方、 啊、 就是人推單車過來 不是啊所以你如果你行有人對頭這條路窄呢你真的要很小心、啊 嗯、 我說真的 即是推單車你滾到垃圾跟著救的時候為什麼你會滾下去因為他推著單車 是啊我行緊山他有個單車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還要撳個鈴鈴鈴鈴兩下嚇親我他兩下鈴鈴很大聲嚇 親我就入了醫院了、 啊、醫生在笑醫生對不住啊阿馬生我不應該笑的、 啊、真的很脆弱啊他人家鈴鈴鈴 鈴鈴兩聲撳個垃圾 你嚇死我了你嚇死我了 嚇死我你做什麼你做什麼撳鈴鈴啊 你可以撳 鈴鈴 但你撳鈴鈴之前你 提提我嘛，老细，我揿呢呢啦，呢呢， 真系好奇怪嘅答案。好啦，咁我就回应翻你嗰个手杖嗰个问题啊。嗱，手杖其实你系需要识得用噶噃。 诶、 欸，唔系话你求其咁就买咗一个嗰啲咁样嘅即系嘅 手杖，我想问咧，手杖咧 用嘅噃， 选择手杖有冇学问 嘅？有嘅，同你嘅人嘅高度啊，各样各样嘢。 咁佢两支手杖搏埋喎， 佢应该，我谂佢应该六支， 六支棍， 一支插喺个头。 我真系想问，因为我见到百货公司而家最近大减价，我想买一支啊，但系我到底佢我应该垂只只 手？手杖系真系要行山用，就唔系求其一啲阿叔阿伯嗰啲 唔系 拐杖， 系 应该有行山嘅功能。咁即系话有咩特别 咧？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就系、是、话其实咧就我都系我第一次半解嘅咋、 嗯、 因为咧有一种叫做而家好新兴嘅叫做 Nordic Walk。Nordic Walk 系乜嘢咧？就系、是、两只手系攞住两个唔同嘅手杖，但系当然咧你嘅左右手嘅话佢需要。协调嘅，你就系咁喺度行嘅话咧，诶、佢要两条嘅，咁就会令到你会平衡啲，同埋嘅就系同一时间你行嘅时候，其实你嘅手都喺度做埋动作嘅。嗯 我想讲，你两只手都已经用咗嚟揸棍咧，万一线你咪冇手去扶住隔篱或者掹住棵树，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但系你已经其实你两个手掌嘅就 系 你嘅手嘅、 就 是、你嘅手嘅延伸。系、 嗯、 咪？你个两个手掌嘅就系你嘅手嘅延伸嚟噶嘛？你点会就因为咁样嘅话，你仲会再扑？ 咁啊，马老师咪拖唔到个小女朋友咯？ 佢有咩？ 你攞手揸晒棍咪拖唔到小女朋友？ 佢自己幻想嚟嘅啫嘛？呢啲系幻爱嚟。 我同唔同小女朋友行山，同你哋两个无关。 O、okay, K， 好啊，我哋讲下啦。 唔好讲啊！ 系啊，讲你唔讲得好啊？咁咪走嚟噶？ 点解唔讲得？ 嗰啲大眾關心嘅嘢啊嘛， 大眾關心㗎，係 啊， 唔係咁你真係好好地咁樣要去為咗你自己嘅即係需要啦，咁要去學嘅，原來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其實有時你行山嘅話，究竟你應該要上梯級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你自己唔用咁多力啊，或者係點樣？嗰啲全部都係有咩㗎？有技巧， 我試過有一次， 有技巧 㗎。其實我嗰次都唔係行緊山，我係。算行山啦，不過唔解釋個詳情。總之我想行上斜坡，但係佢有石有沙， 嗯、 發覺原來咧嗰啲沙係好跣，沙呢本身係好跣，即係你鞋一踩，即係成個人跣翻落嚟， 冇錯， 好難行啊！即係你想好細啫，個坡嗰個山坡好細嘅，但 係好辛苦噶嘛，因為 我都唔知掹住邊度， 你冇重心噶嘛，佢咁跣住咁去，係 咁跣係咁跣， 係啦，你落嘅時候咧，你就要八字咁落啦。 哦， 系啦，你要八字脚咁落啦，你就唔好就直咁样落，直咁落咁啊，咪直咁斜落去咯。但系如果你八字咁落嘅话咧，你就会有少少嘅一个叫摩擦，咁、 嗯、 会令到佢嘅就系你就算要跣嘅时候咧、哦，你都会停。 知唔知啊？ 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噶， 知道知道。 系啊，唔系话见到人哋我要买咩？唔系，其实每一样嘢佢都有用噶，同、 嗯、 埋你都要学嘅。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就是、因为我有试过行过即系啲比较长途啲嘅山啦。咁我有朋友同我讲就话，如果系嘅话，你去用个手杖系会好啲嘅。我发觉就我仲辛苦咗。因为我唔识用啊，即系其实可能我就系我应该系要出左手，但系出右脚嘅时候，但我系用咗同一样嘢，咁其实我就系我多咗一嚿咁样嘅嘢，但到最终嘅时候，其实 帮唔到忙， 佢仲要帮到忙，系、 嗯、 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唔系样样嘢嘅，就系话靓啊，有个咁样嘅话，我就可以拆就可以帮到，佢系真系帮到手嘅，但系你亦都要识得运用。 我想问一下啦，你头先话两支啊，咁我如果真系啱啱初哥买一支够唔够咧？ 不如你行得咁上下先啦。 因為你講緊要棍係要比較難行嘅先用棍， 又或者你 即係如果你行嗰啲平路就唔需要 啦。係啦，其實我就覺得真係未必需要、哦。 如果你行緊全部好似公路嗰啲坦路就唔需要啦。 冇錯，我反而覺得你應該要買翻一對好啲嘅行山鞋，嗯、 要 係唔好跣嘅，因為如果你跣住咁去嘅話咧、嗯，其實就好容易會有啲即係危險同埋意外咯。 同埋最緊要咧，如果你咧要喺背脊貼張紙，撳黏黏前整提一提我。 係啦，做任何嘢之前嘅話，你都大聲叫下。 要在我背后大声叫， 在大声叫之前再 提一 提我， 因为呢一个答案我系从来都冇人听过嘅，就话你行山嘅时候，原来就系对面而嚟嘅啲单车吓亲我，点搞错？ 还越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错字，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二数。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誓，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翻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事总会落，时间多好。 仲有八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缘，有人话爱情嘅反面就系恨，两个相爱嘅人分开一阵都会感觉难受。但系假如有一日爱情离开咗呢，佢哋唔单止会变成陌生人，甚至会变成仇人，见到面。都不会再打招呼，仿佛以前两个人经历的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从此不再提起。这个人不是仇人，不是陌生人，我们的名字叫做旧情人。 曾经痴恋，曾经分手，如今跟你 又醉透一种他生的感觉，心底默默流。如果当初从不分手，人生一起怎么走？可惜当初的一切不可以回头，也许那天太早分了手，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以后。情人是个道道最好，偏错失的结果，怎么没有结果？长夜里恐怕已想得太多。旧情人是个在脑海中总他生的感觉，心底默默流。如果当初从不分手，人生一起怎么走？可惜当初的一切不可以回头，也许那天太早分了手，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以后。 到底是什么令到爱情的热度由100度变成负100度？如果有一天两个曾经相爱的人一起回复单身，他们又愿不愿意放低一切的成见重新爱过？或者今日就同你身边个人做个约定，就算分咗手，有朝一日如果仍然愿意，可唔可以重新爱过？爱情故事完结咗系咪永远完结？定系当一生未完结之前，可以将呢个故事重新再继续写落去？今日试下做一个约定好吗？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还记得街灯照着眼泪，在今世看。 斑斑斑白都可认得你。 分别是捍卫国土安全，应对中国在多个领域日益增加的威胁，向针对美国盟友与伙伴进行的战略打击作出威胁，优先考虑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在印太地区和欧洲带来的挑战，以及构建具弹性的联合力量和防御生态系统。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昨日回应美国早前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时候，说美方充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刻意渲染中国挑战地缘冲突和大国竞争，误判中美关系和误读中国发展，违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以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137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49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6点，跌1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5.2毫3跌2.8毫，腾讯控股203.8是跌9.4，药明生物40.5升7.5，美团125.8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51.7跌1.58，南方恒生科技2.85仙4跌8仙6，阿里巴巴62.45跌2.4，港交所220蚊跌5.8，比亚迪股份171.6跌12.2，友邦保险60.55跌五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087，瑞士法郎7.936，澳元5.075，加元5.799，新西兰元4.605，欧元7.839。每百日元对港元5.3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1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8点，跌97点。港金报15,5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5.11美元，卖出1,6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全部都清理好啊！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咯。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中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交通咧都系正常翻。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啊，交通都系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头先讲嗰三段路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海荣路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友爱路啦，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屯门乡事会路去海荣路方向。近住兆安苑对出一段就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比较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排到去山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西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左转落太子道西就挤塞，车龙就接近南昌街。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青山公路近水湾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啦，同埋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中意挑战，好惊无聊，有阵时好男仔头，但有阵时又可以好 lady 噶。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a。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斌晨、 小亮、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二台话你知。 徒弟仔，你喺度做啲咩啊？ 师傅啊，我用紧梯台准备扫个天花板咯。 咁你答我，依家系几多点啊？ 等我望望表先。 唔使耷低头望啦，即刻答。 应该系两点。 咁咪唔啱咯。上落梯台、功夫凳呢一类轻便工作台，一定要三点噶。 吓？要等到三点先用得。 我系讲紧上落嘅时候，必须要面向轻便工作台，同埋唔好拎重物啊。并且保持三点接触，即是双手捉住加一只脚踩住，或者一只手捉住两只脚踩住工作台。同时身体重心呢要维持在工作台之内啊，咁工作台就唔会反㗎啦。徒弟仔，你啱啱入行，师傅唔想你有工作意外啊。 对唔住啊师傅，我头先呢以为你问我时间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现职见习生机电嘅黄威祥最初竟然怀疑呢个计划， 诶、学费 degree 啊，或者读 high dip 啊，点都好， 学费都要啦， 开始有啲怀疑人生。 想知威祥点样由怀疑人生嘅后生仔变成可靠嘅超新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与你见证展翅之路。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我感恩嘅就系、是、活到我呢个年纪，虽然不大不小，咁但系都总算叫经历过风风浪浪。咁亦都喺我年轻嘅时候，曾经亦都俾我无啦啦嘣一嘢就上咗天。咁亦都喺好短时间嘣就跌咗落去，即系一个无底深潭，即系自己情绪嘅深渊。Hello， 我系胡伟康，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介绍今日嘅特别嘉宾，中华基督教会永贤书院荣休校长陈以文博士，耶、 早晨， 欢迎陈博士， 多谢大家，大家好。 我哋全部齐晒，冇人迟到。 系啊，冇错。有几时有迟到啊？系都系你啫。 系啊，好啦，嗱，校长都知道噶啦。我哋咧头嗰半个钟咧就我哋学生问问题，咁校长系参与嘅。 冇错， 好唔 好啊？好啊。 咁啊，马上嚟。 我想问一问校长，其实今日准备咗啲咩问题啊？等大家可以有啲 心理准备 啊嘛。 好钱嘅问题， 真系。 系，你哋一定识答。 唔钱点啫？ 冇啊，冇啊。你咁样讲，我哋答唔到咧，仲更加系啊，仲肉酸啊。 冇问题啊，都系 A B C D 嘅啫。 乜嘢范围啊？咩范围啊？ 有英文啦，有啲学科噶啦，有啲历史文化啦，有啲圣经咁咯。 哦，包罗万有吓。好，咁校长又要答我哋嘅问题噶噃吓。 准备好未？ 好啦，你啦。嗱，其實咧，我呢個關於全世界最聰明嘅動物，當然咧，大家會話梗係人啦，冇錯係啱嘅，人係全世界最聰明嘅動物。不過，除咗人之外，喺呢個動物排行榜上面，你認為頭三位係乜嘢動物呢？嗱，首先我要講，一陣間我所講嘅三種動物係不分先後嘅。點解要咁呢？因為我睇過好多同類型嘅，佢哋嚟嚟去去咧，有時話 A 係第一，有時話 B 係第一。咁但系咧，多数都系呢三个，你明我意思啊？系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分先后啦。总之系呢三只。 即系你嘅意思，譬如可能我就系猪狗羊，但系佢就系羊狗猪或者系咩咁样 啦。唔好分先后啦。 O、okay, K， 明白。 因为我睇过好多文章，佢哋有唔同嘅答案啊。 你唔好话睇咗两篇就话睇咗好多。 你估你咩？好，继续。 唔使答佢，有啲人唔需要 理佢， 有啲人唔需要理 佢。 系啦，好，请听住下边四个不同答案，可以校长都听埋啦。第一，大笨象。狗同埋猪，第二猪、海豚同埋狗，第三狗、鹦鹉同埋猪，第四黑猩猩、大象、海豚。 B， 再讲一次，第一大笨象、狗同埋猪，第二猪、海豚、狗，第三狗、鹦鹉、猪，第四黑猩猩、大象、海豚，到底？哪三个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动物排行榜上首三位呢？马小云先生，你这么静默，是不是你已经空有成竹呢？ 我估计一下，同埋我都想同校长。 你当年喺呢个尼罗河嘅时候， 我冇。 唔系啊，佢自己都系运动界，因为佢乌龟嘛， 系 咪？佢应该知 道。系 OK。 我估咧系 C， 即系狗、鹦鹉同埋猪，因为鹦鹉系真系好聪明嘅。 鹦鹉有啲人话佢六岁小朋友嘅智商， 其实都聪明嘅。即系猪同 系啊，其实猪唔系蠢猪嚟噶， 系啊， 好 啊， 校长你 其实佢咁样嘅话，咪就系聪明咯。你谂下，佢就系食完就瞓，其实佢不知几聪明啊，咁样讲啊， 哦 ，OK， 我哋都系想咁啫嘛。好，校长， 我唔知你嗰啲文章喺边度揾出嚟啊，系点样计 IQ 啊，定系点样计啦？咁啊，我觉得咧，人啊最聪明啊嘛， 系冇错。头先我第一句咪话。人是最聰明的，不過除了人之外， 最似人那些是不是應該是黑猩猩啊？ 冇錯。 咁啊，海豚應該就是聰明的， 海豚是聰明的， 大象我就不知道，所以由於兩個我都估佢是聰明啲咧，我估 D 咯。 我都有諗過，因為我就一係 B 一係就 D 咯。係啊，因為我覺得係豬啦、海豚啦都是聰明的。 嗯，係 啊，因為我講緊又唔知有幾多歲的小朋友的智商，即係四歲小朋友智商咁等等。黑猩猩我都有諗過，因為我哋嘅 DNA 同佢係爭少少嘅啫嘛。爭滴滴咁多，同埋就係識得用工具啊嘛， 係 啊 係 啊係啊 係 啊， 咁 豬你話嘅聰明咧，就係佢聰明在識偷懶咯。 咁我哋有好多同事都 喂，咁又唔公平嘅， 哎呀都好靚， 其實唔公平嘅。嗱，你話豬偷懶啊，但我哋從來冇安排個工作俾豬做啊，係咪先？如果你安排佢做好似狗咁，喂，我執翻個波，佢可能識嘅，係咪？但係你冇人咁做啊嘛，因為 有啊有啊，佢哋揾重路啊。 因为咧，我有一段时间咧，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啦，帮一个朋友 take care 一只佢啲所谓宠物猪咧，真系好聪明嘅，佢识上楼梯嘅，系啊，真系好犀利嘅吓。 咁你都识 上楼梯？ 点解你会觉得？ 因为佢新嚟呢个地方，我讲到点解佢聪明咧？因为个雪柜摆喺二楼。嗰啲 house 咧，而佢知道佢最中意食嘅車釐茄，我擺喺雪櫃。佢行上去揾個嘴，想整開個雪櫃嚟攞車釐茄食，即係佢有目的上去。 佢應該嗌你先啊嘛。 好啦，鎖定。 鎖定。 A B C D D D， 我揀 D， 好就啲。OK， 我係 B， 我揀 一個 B， 兩個 D。 校長先拔頭籌。 好嘢。 好嘢，校长嘅分析力好强啊！果然，佢由黑猩猩开始分析起，我都知，啱啦，系啦，黑猩猩真系好聪明啊嘛，好类近人嘅智力噶吓。 冇错，好似系争好少嘅，就系九十七点几咁样嘅咋，系啊。 好啦，到你婆啦。 好。我要问嘅问题咧，就系同呢一个嘅就系日本有关嘅。咁其实好多人都会好中意嘅就系即系去日本度玩啦。大家其实有冇留意到嘅就系日本嘅纸币咧？都有为咗一啲嘅失明或者系有眼疾嘅人士咧，能够辨识到嘅就系佢嘅纸币嘅面额啊。其实咧喺佢嘅纸币嘅表面咧嘅左右下角咧，系有一啲凹凸不同嘅形状作嚟识别嘅。 我真系唔知。 唔知咧。好啦，咁今日我就想问大家啦。嗱，其实。如果是的话，日本的纸币其实分为有几种，有这个的一千、二千、五千和一万。我想问一问，一万日元的纸币有什么的形状在这里呢？ A 一条横线， B 三个圆点， C 一个八角形，定是 D 一个 L 字呢？ 哇，真系冇方向估，得个撞字， 撞嘅咋， 系啊， 系啊，你哋完全不知道有件咁嘅事系咪？ 唔知道啊， 冇错，嚟， 不如我跟校长啊。校长你觉得是什么？你讲多次，四个答案是什么？ ABCD 一万日元的纸币其实有什么形状呢？我想错过 四个形状， 四个形状 A 一条横线， B 三个圆点， C 一个八角形，定是 DL 字呢？ 校长我想请问，我用学生的身份，一条直线好难用手，即系就算佢哋个手感几叻啊吓，即系失明人士，一条直线系好难摸到咧。但如果系啲咩八角形啊，或者多啲即系复杂啲嘅，会唔会易摸到 呢？呢位同学，我想同你讲下嘅就系话，其实佢系有凹凸嘅。 是 的，一条横线，横线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厚度的。是啦，它不是一条，即是一条线，它不是一条线。 即是就算什么形状理论上都摸到。 没错，它是有，它是有个厚度的。 校长怎么看啊？有没有什么推断啊？ 根据阿Yu姐姐给的资料呢，就是有 ABCD 嘛，原则上呢它有四种纸币嘛。 没 错。原则上呢就应该四种纸币呢都有这些色彩。 聪明。 不是聪明， 我一阵间就会话俾你听嘅，就系四种唔同嘅纸币，就系分别头先我讲嘅四种嘅唔同嘅形状啦，冇错。 咁我估咧，我估吓，好似最简单嗰啲咧，就应该系最平啦，我估。咁咧，可能一条直线就最简单啦，咁样。咁可能咧 ，A 就系一千。咁然后咧，可能跟住咧就到 L 字有两画啊，咁就到二千啦，系咪？咁然後咧， 校長犀利喎！ 我亂諗，跟住咧嗱，有到五千嘅咧，可能就真係有三個零啦咁樣。咁咧最複雜係咩咧？最複雜就係最多嘢嗰啲啦，應該係八角形。我估咧，所以咧，如果一萬嘅話咧，應該就八角形咯。我估。 哇！佢連幾多錢都估埋。 我根據啊校長，我再去。 即係抄人啦。 根據。 即係抄人啦。 我估系 学习得好快， 我估系 L， 因为我觉得啊，嗰、那个八角形咧太复杂啦，你可以有六角形啊，或者十边形啊等等，而 L 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一栋一横，因为呢个一万， 所以你估 L 系咪？ 系啊，因为最大面积。 校长，即系你估边个啊？一啊， 我估 C 八角形， 八角形， 我估 L。 系啦，一个 C 一个 D， 跟住你咧，跟唔跟定系自己嚟？ 我跟校长， 系跟校长系咪？即系其实有两个 C 一个 D 系咪？有人啱，有人啱，正确嘅答案系 L 型嘅，系啦。嗱，其实咧就真系好犀利，因为咧其实校长头先嗰个方向系完全正确嘅，但系咧就好可惜咧就冇啊。其实佢冇话因为一。同埋二，咁所以佢就會有二嘅，佢係冇嘅，佢只不過佢就係話係唔同嘅嘅形狀，就係、是、代表住嘅就係嗰個紙幣。咁其實咧可以同大家講翻嘅喎。首先第一個就係一條橫線就係一千蚊， 哦，估啱啦。 三個圓點係兩千蚊，一個八角形係五千，同埋一個 L 型嘅咧就係一萬蚊。咁、哦、所以咧就係馬小強咧係啱咗嘅，係啦， 撞中撞中撞中撞中撞中。是不是撞中啊？是撞中，佢额头是撞中。翻你咪点咩？撞中是撞中。其实不必医学根据，我有的病我会医病，我会攞诺贝尔奖。关到生病而会医病，记中枪。其实讲穿只是一句，与你的命各你的命，秘诀一般叫做伤。你这种命，我这种命。要听，我也是长大将。 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自己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住一转一转一去痛眼咬耳鼻。同志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重生，爱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我要出空气，腹肌心肌，要自我必须重口味。Everybody jump up when you hear it, bruh. 冲口味，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好啦，第三位问问题嘅就系马小强先生。 好，未问问题之前，我想总结一下今日嘅成绩。有一同学攞两分嘅，系边个咧？啊，原来系我，对唔住。 哦，系咩？你唔系咁叻。 其他冇人攞两分。O K。 好叻啊！ 校长佢咁嘅态度。 系啊，咁你系叻嘅。 佢我仲 唔 妈 妈 ？O K。最后一条， 我都费事睬佢，我当听唔到。 系 啊，我直情系我直抢埋个麦。 得好，好快。喺德国咧有个地方叫佛莱堡，系一个小镇嚟嘅。咁嗰度咧最出名系咩咧？啲鹅卵石周街都系嘅。咁于是咧，当地咧就利用嗰啲鹅卵石咧去发挥佢哋创意。例如佢哋铺一张用啲鹅卵石。 咁咪讲鹅蛋石 咧？鹅蛋石就砌一张床。就即系华尔斯附近有一个卖床上用品嘅铺头，如果你用啲鹅蛋石砌一本书咧，即系话附近有个书店。O、okay, K， 如果有人用啲鹅蛋石砌咗一个扭动个头嘅女巫嘅头，即系咁样灵歪面嘅女巫 头，代表咩咧？ 代表嗰度有咩铺头咧 ？A 一间美容店 ，B 一间舞蹈教室 ，C 一间发型屋。D 一间卖 party 用品嘅铺头，四个答案吓，用啲鹅蛋石。 如果系咁估，应该最似系 party 用品啦，系嘛？ 砌一个， 因为嗰啲女巫衫啊，即系嗰啲 Halloween 咧扮嗰啲咧，你知边啲啊？而家尤其是而家嚟紧 Halloween， 更加多人系买嗰啲咧 party 嘅 costume 咯。我估 系 校长，你觉得系咪啊？校长， 首先咧，你点知系女巫咧？即系个两丑样啲，你 我怀疑有你，你点知嗰个女巫啊？ 因为佢系啦，就怀疑佢。 你话女巫， 女巫， 系咯， 咪咯。 旅游书都系咁讲嘅， 其实来自旅游书噶啦，就嗰个系女巫嘅。 佢话咯，佢话咯，咁咧唔系女巫都有啲嘅，好明显嘅，譬如骑住个扫把啊，顶帽系尖啊，即系都好容易辨认嘅，又要咁讲，系啊。 因為呢我諗住你華人係女巫呢，可能就真係一定要戴嗰啲女巫嗰啲帽啊、嗯、一定要騎住把掃把咁先肯定認得嘛。 係啊， 如果係咁樣，因為有啲女人呢即係唔梳頭啊冇化妝，你都當係女巫。 可以話佢係女巫。 我冇㗎。 佢知你冇，佢知你冇禮貌。 我冇 㗎。冇錯。 如果肯定呢佢係好特別嗰啲 costume， 你肯定一睇就知係女巫啲、嗯、我都係估係 party 嘅。 係啦，我估 party。 party 用品係咪？ 係啦。 A 是美容院，跟住咧 B 系咩 啊？舞蹈教室。 系 C 咧 ？C 系发型屋。 发型屋同埋即系呢个 party 用品。 不过咧，其实校长有时咧又未必跟常理嘅、嗯，即系可能佢话喂，我哋呢个化第一个化妆品，第一个咩 啊？美容 美容屋，我哋可以好似女模咁 book 变到你好靓，佢、 啊、 可以咁样演绎都得、 哦。所以我系 A 或者系 C， 我 A 啊，是但啦。 好啦，我都 A 啦。 系啊。 Okay。 我哋好求其啊， 是但一分钟， 咪咯， 求其。 校长， 做孙、 啊，校长， 我 D D 开 party 嗰啲， 全部错， 全部都错。我发型 发型屋，发型屋， 又舞蹈教室， 发型屋， 发型屋， 发型屋。 我覺得佢個答案唔啱， 係嘛？ 無論佢一陣間見到係咩， 我哋都唔知道究竟係咪個女人 任佢噏嘅，其實係咪先？ 我都話旅遊書咯，我有啲 supporting。 校長，髮型屋同埋咩話？ 发型屋同埋 跳舞，要 最后第一个跳舞啦，咁就 跳舞。我哋两个发型屋， 校长啱啦。 点解？点解？ 咁佢系真系嘅意思就 合理否决， 唔啱， 好输咗。OK， 冇错， 冇理由。 我哋唔计， 唔计。同埋出歌要扣两分，冇晒分而家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要讲好香港嘅法治故事，并非涂脂抹粉。有啲人对香港抱有负面观感，需要特区政府正视，要多做宣讲工作。希望唔单止喺实际上维持法治，亦都喺观感上，让市民同外界对香港有较正确同公平嘅评价。佢话唔怕到任何地方解说，最重要对方给予公平同合理机会。林定国接受访问的时候不点名指出，有人对香港采取非常压迫、绝不合理，甚至在国际法层面上不合法的事情，反问对方的道理何在，有什么权利采取这些行动。他又说，希望香港的法律服务形式有如美食中心，有高级的米芝莲星级餐厅，亦都有云吞面、白粥、油炸鬼等的平民食品，各色其色，配合不同需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过去一年包括在国际上都发生很多事，令当局对于有关基本法23条立法的评估有不同。他强调立法工作不能够草率，以免将来要修改就麻烦。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23条立法工作从来没有停止，23条有7种罪类，国安法已经包含分裂国家和颠覆政权，但叛国、煽惑叛乱、窃取国家机密以及规管外国和本地政治团体都需要立法去做。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抢人才方案，邓炳强说，警队情况有不同，虽然目前仍然欠几千人，但主要是招募方面有挑战，流失较少。他又说，警队挽留人才做得不错，透过不同计划，包括退休后重聘或延长工作，留下有经验人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希望儿童和长者能够继续尽早接种疫苗，两个群组的打针比率仍然未达到政府目标。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80岁以上长者仍然有近29%未接种第一针，6个月至3岁儿童已打第一针的比例只是略高于18%。被问到市民的接种率要达到什么水平才有机会取消口罩令，杨何培恩说，现在难以定出目标，因为病毒不断变种，仍然未能掌握当中的变化，暂时只能一路看着形势。另外，杨何培恩在节目后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现在正是草拟公务员守则的更新文本，希望明年首季咨询职方，明年上半年发出新守则版本。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今朝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136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5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6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23元，跌2.8元；腾讯控股203.8元，跌9.2元；药明生物40.55元，升8毫；美团125.5元，跌6.3元；恒生中国企业51.78元，跌1.5元；南方恒生科技2.86元，跌7.8元；阿里巴巴62.4元，跌2.45元；港交所219，啱啱转咗系220元，跌5.8元；比亚迪股份172元，跌11.8元；友邦保险59.9元，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46.4，瑞士法郎0.989，加元1.354，人民币7.232，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209点，跌136点。港金报15,57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3.61美元，卖出1,66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喺新界区，屯门乡事会路由于有爆水管，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咁由于呢一段嘅屯门乡事会路需要封闭啦，咁啲车就行咗屯门公路，咁影响到而家外围方面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咧比较车多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再讲多次位置，就系屯门嘅乡事会路。有爆水管，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外围方面咧，就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屯兴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沙田嘅乡事会路、大埔公路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啦，咁影响到而家沙田嘅乡事会路同埋大埔公路交界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比较挤塞。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青山公路近水湾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每个星期，我哋都去发掘唔同地区嘅小人物、大故事。 人生嚟嘅喎，喺度真系吓。 我叔啲倾啊，计坐喺度搵靓餐。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份拼劲。 好多时俾我啲后生仔都赞我噶。系点解你咁叻嘅医啊嘛？我梗系啦，我哋要周围去睇嘢，要学嘢噶。 佢哋都有同一个宗旨， 为香港市民服务啊嘛。 其实我哋最想嘅系同各位拉近距离。 收音机就日日听到你把声，咁样大家其实好亲切， 好亲近噶嘛。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亦会下降。 是啊， 当人流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道我哋有校长同我哋玩游戏？好啦，咁我头先学生咧就问晒问题啦，啊，欢迎校长啊！咁而家到校长问我哋问题啦，好， 第一题系乜嘢问题？ 第一题英文题，好浅嘅， 嗯， 答数字嘅啫， 系， 咁我教咗英文好耐啦，你哋学英文咧，通常啲家长啊或者以前咧觉得最难系乜嘢？ 嗯，串字。 串字、 默書、 我覺得是嗰啲咩動詞啊？ 動詞、通常咧啲家長嚟咧，通常都話佢哋要搞好啲 grammar 咁樣， 都係都係。 咁啊咩 grammar 咧，字難嗰啲咧，好多時咧啲小朋友出去補習咧，都話要咧學識一種嘢咧，就叫做英文嘅 tense 哦， 時態咁樣樣。咁、 嗯、 咧、學幾多學唔完嘅喎、 嗯、，do di dan 嗰啲係嘛？ 高 and gone 嗰啲， 冇錯啦， 由細練到大咯， 係 啊，因為佢唔係，即係有啲係冇咁難咁啊，呢啲要死記嘅。 係啦，除咗死記之外咧，原來咧有好多好多好多種嘅。咁咧，啲家長成日都話，究竟英文學 tense 咧，呢啲叫做時間有關嗰啲英文咧？有几多种咁样？ 有几多种啊？ 有几多种？ 咁咧 ，present tense、past tense， 系啦系啦，嗱嗱，哇，好犀利啊！哇，你都讲咗起码三个啦，系咪？咁其实系点样分，同埋有几多类嘅咧？咁个答案咧，一就系、是、最简单啦，三个 A， 都啲单 ，B 就系有四种唔同 ，C 就系十二种， 哇 ，D。就是十六种，即是你要学识晒所有的 tense 咧，就应该学。其实三种我够噶啦，或者四种我够。 头先你数咗几个啦 ？Future tense。 阿马老阿马老师，你唔出声嘅。 我喺度数紧啊，一定唔会系三四， 一定唔会系三四， 系啊，因为十二， 但有冇十二咁多？ 我啱啱数到第八，你又打乱咗。 好，你数俾我听下，你数俾下，数去听下，数出嚟听下。你唔数，你 系 龟。 你话龟 就 系龟， 系啊！你 数 啊， 数你唔数系乌龟。 喂，你自己谂答案啦嘛，我自己喺度谂紧 我 嘅嘢。 我奉旨抄佢嚟，快啲嚟讲数数。 呢啲系咩态度？ 数得到都系好噶，系啦，数得到一定有。 我话你数唔到八个，你数啊！Present, past, present continuous, will 乜乜嗰啲咪又系 future tense 啊？ 系冇错， 嗯， 系啊 ，past continuous tense。 不如撞啦。四个我谂都唔止嘅，其实真系、嗯，但系十六我又觉得冇咁多。 嗯、 我真系数唔到十二个出嚟。 四个， 你话四个啊？ 嗯， 四个， 嗯 ，B 有人拣 B。 喂，阿马老师，你数八个，你 我拣 C。 嗯， 系几多？ 你唔系应该拣八个咩？ 我又谂埋出嚟啊！ C 系 几 多个 ？C 系几多个？ 十二啊！ 十二 哦， 系三四十二同十六， 系、 嗯、 有咁多？ 嗯。 好，我跟你，唔跟你， 唔跟我啦。 两个四，一个十二， 系啦，有人拣 B， 有人拣 C， 系啦。咁咧， 有冇人啱先？ 其实 冇嘅。 其实咧，睇你点解释嘅啫。 哦， 首先讲咧， 不如你解释为四个啱啊？ 都得嘅。 哦，好，四个啱可以。 不过问题系你拣四个嘅时候，你点解要拣四个？ 嗯， 因为我哋读嘅就 系 有几个啦，嗱、啊，就是 present tense 啦，你现在式啦 ，past tense 啦，同埋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啦、 嗯， 同埋嘅就系 future tense 系咪？即系 will 乜啦，咁嗰啲就系。 咁你咁样解释咧，就系唔啱嘅。 哦， 虽然你拣咗四都系唔啱嘅。嗱、 嗯， 其实咧，每一个答案都可以系啱。 哦，咁你叫佢解释啊，四眼龟，你解释点解你拣十二个？你拣，你解到啊？校长话你赢，你快啲，你解。 我唔解。又啊， 当佢输，当佢输。 得我先，我先。 我唔係好明喎、 啊。你唔好明，咁好快一分鐘解明你。 咁係有冇個正確嘅答案㗎？ 其實 就係冇嘅。 正確嘅答案咧就係話。唔使咁複雜嘅咁樣，最少三個就夠噶啦。咁、哦、但係如果冚唪唥你要清晰嘅話咧，就應該起碼要達到十六嘅。 好，十六個。 嗯。 哇。 嗱，好簡單。 嗯。 時如果同時間有關係嘅啫， 嗯， 就得三個。嗯、時間 ，OK。 嗯哼。 時間咧，一係就而家 ，present。 嗯。 一係以前。 之前。 嗯。 一係就是將來。 一係就將來。 啊哈。 係咯，應該係咁噶嘛。 只得三個時間嘅啫 ，OK。 嗯。 如果你答四個嘅話咧，就是、一個時態啦，即係話嗰陣時你做緊乜嘢。 嗯。 咁如果係揀四個嘅話咧，就應該答第一就簡單嗰個咯 ，simple。 嗯。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simple future、 嗯。 OK， 第一個。 嗯、 第二個咧就係、是、進行緊、 嗯。 我哋叫做 continuous、 嗯。 或者係 progressive。 嗯。 OK。 嗯。 即係你一路進行緊嗰種時態啊嘛。 嗯。 啊、第三個咧就係、是、perfect 啦，已經完成咗。 嗯。嗯 OK，、 嗯、 即係 I have done 嗰啲啦。OK，、 嗯、 完成式。 嗯、 OK， 咁啊第三種啦、嗯。第四種最拉尾嘅咧就係 perfect continuous、 嗯。嗯、 OK， 咁、嗯、就得四種時態嘅。OK， 咁每一種時間都可以同每一個時態去配合，所以三四就一十二咯。 哦，馬老師，我有啲頭暈啊，馬老師， 另外 你有冇藥油啊？ 嗱， 好複雜啊。 嚇， 你明唔明啊？其實 時間同一個時態。 嗯、 都可以 crossover 噶嘛，所以三四一十二啦。 12, 最後嗰四個係咩呢？就係、是、啲學生覺得咧，去到中學好麻煩嗰啲啊，就叫 conditionals，、 嗯、 即係話有條件嘅、 嗯。 如果你做咗乜嘢，我就 will 做乜嘢嗰啲咧，就牽涉到兩個唔同嘅事態同時發生，亦都係有四種唔同嘅 conditionals、 嗯。咁、嗯、我同意嘅，其實最簡單就係三個 嘅 啫。係 啊，所以初頭咧就唔使咁複雜嘅、 嗯， 你表達嘅意思係可以好複雜噶嘛。 咁、嗯、 咧、 嗯、 就只要你表達嘅意思。準確而知道有三個不同的時間發生 就啱啦， 明白、嗯、我遲啲揾間夜校讀英文。 嗯 ，OK， 好。 好，第二條啦， 冇人有分啊，冇人有分。第二題， 好麻煩陳校長。 好， 好啦，第二題咧又是跟英文有關的 係 咁咧。最近咧，佢哋話咧，如果要讀中文嘅話咧，就其實一定要讀中國文學嘅，唔可以同文學脱離噶嘛。咁以前咧，就好多人咧就讀英國文學嘅，咁、 嗯、 但係咧新高中之後就少咗好多人讀英國文學啦。咁、 嗯、 樣，咁、 嗯、 如果真係要讀英國文學或者咧英國啊咁樣，一定修英文咧，就其實都唔係叫文學，都學英文都一定要學埋咧，就係、是、以前嘅英文嘅發展啦。咁、 嗯、 咧，你哋識得如果要講一個英國文學家，你哋識得邊個？ 莎士比亞。 嗱、 啊，乜邊個唔識都要識，都要識佢啊嘛，係咪？ 嗯 咁、 嗯、 咧，莎士比亚咧就作咗好多好出名、流传到依家咧仲好流行嘅作品。嗱嗱，个个都识啦，系咪？佢、 嗯、 又写咗好多唔同嘅话剧啊，咁啦，吓、 嗯、 咁、啊、大家都睇过啦啲翻译本。 嗯、 好啦，咁而家咧，今日个问题咧就系、是、莎士比亚嘅作品里边啊。其实莎士比亚除咗作好多剧作之外咧，佢喺剧作里边写好多歌啦、诗啦，都系好出名嘅。 嗯， 咁普通即系小朋友讀的時候英國人可能很多時候都讀那些詩的、 嗯、 其中呢有一個很出名的最近要來拍回那些英國話劇、啊、那些呢都經常用的、嗯、其中一句呢就叫做 The Darling 不是那個今天浪漫一點我們講愛情就是 Darling Buds of May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嗯 okay? 那在這一句說話裡面呢現在叫大家估的就是四個答案、 嗯 莎士比亚在他的诗里面是怎样形容爱情的呢、 嗯 啊、第一个答案就是爱情是好像他很多不同的剧作一样命中注定的、 嗯 okay? 嗯、 第二就是爱情是一个喜剧、 嗯、 基本上是一个喜剧、嗯 okay? 第三个答案呢就是爱情是一个悲剧、 嗯 okay? 嗯、 第四个答案呢就是爱情应该是充满衝擊嘅， 嗯，頭先嗰句咩 ？Darling， 但係 Darling， 不不 ，B U D D A R，Darling，Darling， 跟住 Bus 咧就係嗰啲花冧啊 ，The Darling Bus of May， 哦，五月嘅花冧， 係啦， 嗯 ，OK。 你係問喺呢一個劇作啊，喺呢一個嘅詩 喺呢個詩句裏邊，係啦， 佢究竟形容愛情係乜嘢咧？ 係啦，其實四個都有可能噶嘛，因為其實四個都係莎士比亞嗰啲劇作裏邊嘅 theme 嚟嘅 ，OK。 讲紧呢个花冧会唔会有啲关系啊？ 会唔会咧？ 即系同系咪啊？同你讲爱情系咪一个花冧？ 系啊。 可唔可以讲得似四个答案啊？陈校长。 第一个爱情是命中注定嘅 fated、 嗯。 第二个咧就系 comedy 喜劇，第三個呢就是 tragedy 悲劇，跟住呢第四個就是充滿衝擊嘅。 我估 A， 先 我估 A， 悲劇 我估 A。命中注定，点解命中注定呢、因为花开花落有时嘛、即系佢唔会无端端开五月嘅，佢唔系唔开变咗八月开，即系佢注定咗嗰个 season， 所以系注定。 好、 嗯、 A， 两个 A、一个 C 吓， 系 两个 A 一个 C 啦。 我读头嗰三句俾你哋听。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 第一句系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因为 May 啊嘛，跟住咧。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第三个就出咗个答案啦。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所以应该系 唔知啊？你睇我唔知啊。 第三 哦，冲击冲击系咪啊？ 系啦， 哦，冲击 系充满冲击，跟住一路讲到落去咧，其实到最终咧，你过晒所有嘅冲击。过晒所有嘅荆棘之后咧、其实爱情系有希望嘅。 哦，冇、 人啊！ 好，长知识 啊！爱情史真系争好远。 冇人想知。第三题， 第三题， 第三题。 第三题咧就系、同我最近咧就喺呢个都会大学嗰度咧教嗰啲妇女班咧，咁、有个新课程咧就叫做博物馆与。你文物嗰個關係啊？ 學咩噶？其實聽落去好似好複雜。 博物館 嘅 文物， 一個新嘅課程嚟嘅，主要就係話喺博物館裏邊，你點樣編排啊，同埋可以睇到啲乜嘢文物咁樣樣。 好特別，好特別。 因為香港啱啱入咗故宮啊嘛，咁所以好多人去睇啦嚇。咁我啲學生又去睇，啲朋友又去睇啦。其中咧，大家知唔知咧？有好多館都唔使排長龍噶，即係其實隨時去都得噶。但係有一笪地方咧，就經常咧。都要排几耐嘅，先至排到埋去睇嘅。大家估下系睇乜嘢？大家估下系睇乜嘢嘅嗰个地方？ 有冇类别？ 你讲系香港定？ 喺香港，香港嗰个故宫啊。 睇啲文物，即系历史遗 留。皇帝嘅嘢。 嗰、那個反而一路流轉噶嘛，但有一啲地方咧，佢 常規嘅。你講緊係即係常規嘅展覽啊？ 應該都是常規的，不過分批不是經常都有，即我說排隊那裡就不是日日都、即經常都是剪那些。 我自己有時去博物館，我喜歡看那些人以前用過的日常用品、以前都是用這些碗吃飯的、以前都是寫信用這些這樣的剪的樣、我會看那些，我喜歡看那些、 那些呢通常就會放在展櫃裡面，還有人流是可以一路進去一路出來、就不用排隊的、但有一些展品是要排隊和限制人數的，不給很多人的 画， 冇错啦，嗱，好嘢啊，系、就系画啦。佢哋话如果排去睇画嘅咧，成日都要排长龙噶咁样。咁佢哋话咧，原来咧最多人排队去睇画嗰度咧，就有一幅咧就叫做《洛神赋》嘅画，有冇听过？有冇听过？ 冇， 冇啊。洛神系因为嗰幅画咧，其实系宋代嘅。咁、中国咧就书画同源啊嘛，好、多画咧其实都系根据啲古仔编出嚟嘅。咁原來嗰幅畫咁多人排去睇咧，第一佢夠古舊啦，就真係真跡，又未必係研究到真係或者原本個人啦。總之就係佢哋話好難得嘅咁樣。咁咧嗰幅畫咧，其實咧就係而家個名咧，人都知叫《洛神賦》。咁、個古仔點解咁吸引咧？就係講三國嘅時候咧，曹操啦、曹丕啦同埋曹植嘅古仔嘅。曹植大家都知啦，好叻噶嘛。咁咧佢好細個就已經作詩 七步成詩 噶啦嘛。咁咧佢其實咧就有個好浪漫嘅故仔。佢咧其實初頭咧就係中意佢阿爸嘅妃子嘅，叫甄妃，姓甄個甄嚇。咁、後屘咧又佢又做唔到皇帝啦，佢阿哥做咗皇帝啦。嗰個甄妃咧就其實咧就同佢有好多相交嘅事咧，佢都寫成一啲好優美嘅嘢。咁咧其中一個最優美嘅咧就係、佢掛住阿甄妃咧，就好似咧同水中嘅洛神啊，啲化仙相遇咁。由呢個咁優美嘅故仔咧，就整咗呢幅畫出嚟啦，咁樣嚇。 就係呢幅畫咧，頭先你所講嗰幅。 係啊。咁就其實人都知道嗰幅畫咧，就叫做《洛神賦》嘅畫咁樣。但係其實咧，嗰幅畫咧本身嘅《洛神賦》咧，當曹植啱啱作嗰個詩嘅時候咧，就唔係叫做《洛神賦》嘅。是有另外一个名字的，是跟甄妃有关的，是啦。咁咧， 到底叫咩名 咧？冇错啦，真名叫做乜咧 ？A 就系思思思想嘅思，好啦，思甄妇。OK，B 咧就系、想甄妇，C 咧就系、感甄妇。 D 咧就是念恩符， 差唔多喎，嗬、 啊， 你知 啊嘛？ 思 唔 系 我估咋，想系啊，思恩符、想恩符、感恩符 同埋 念 啦， 念啊， 想同感都唔似啊，嗬？ 我唔识咁讲，我都完全冇头绪我。 我 A 啦， 你系咩啊？思啊， 系 阿阿咗系念， 我哋 仲有咩答案未估啊？佢哋 想同感， 我想啦咁。 即 系 A、B 呢个人拣， 我 系 想啦，因为差唔多，我觉得好似感觉上，我冇乜冇乜头 撞 嘅啫， 我 系想 英文个思，我系思想个思， 我系想，有思有想有念， 即系有人拣 A， 有人拣 B， 有人拣 D， 系啦，冇人拣 C 啫， 冇人拣 C， 系啦 ，C 系 感恩符， 感恩符啊嘛， 系啊， 其实个正确答案应该系 感恩符， 冇人拣嗰个咯， 哦， 搞错啊。 有冇原因噶？冇原因嘅。 冇啊，佢真系叫感恩符咯，原本就 系。 哦， 好浪漫嘅故仔。 啊，陈校长咪仲有问题定冇噶啦？ 佢仲有一题嘅，咁但系我哋仲咁有时间，因为我哋 三分几嘅直播， 要好快咯。 不如咁啦，我哋一系就如果阿校长有点唱，你可以讲呢个先，咁就冇咁急啦。系啊，你选择，你可以问又得。 呢条问题同个点唱都系一样嘅啫。 好，咁问埋啦。 系啦，咁好容易估噶啦。每个校长咧喺啲基督教学校咧都要。有周会嘅，咁周会嘅时候讲圣经啦。咁咧，如果喺我间学校读过嘅人咧，就会知道我嘅金句咧系《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十六节至到第十八节嘅第一句就叫做你们要常常咩咧？ 哦，即系要我哋估啦，你们要常常 系啦。咁咧有四个答案，一咧就系要。饶恕别人，爱人如己，努力学习， 啊，三个咋？ 仲有一个 系， 就系要 唔记得咗 添， 三个啦就三个啦， 系啦就三个， 系啦， 唔得嘅，因为最尾个先系啱啊。我估， 你们要常常喜乐满心， 努力学习。 四个是什么话？对不住，真的 喜 乐满心， 最尾个喜乐满心。第一呢 就宽恕别人啦， 宽恕别人， 努力学习，同埋就喜乐满心，喜乐满心， 喜乐满心咯， 努力学习， 喜乐满心。答案是什么？ 一个 C， 两个 D， 冇错，因为咧， 耶，攞翻分。 跟住第二句咧就系要心存感恩啦，就系我要点嗰首歌啦。 好 ，OK， 有冇信息想加落去啊？即系点？边个听啊？等等。 首歌叫做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如果我们每日都可以感恩的话就一定可以日都咁开心，我好希望学生到最后无论学什么都好都是开开心心、 哇，今天真的好了、多谢陈校长， 多谢陈校长，我得一分 我都不讲， 我最后要拿回 一分 好了，多谢陈燕文校长、 多谢陈校长， 多谢陈 To the Lord,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And now let me say.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Give thanks. That's what you ought to do tonight. Give thanks.I will give thanks, giving praise. If you've been feeling weak, say I'm strong. If you've been kind of poor, look at somebody and say I'm rich.All I've got to do is give thanks. Praise God. He's going to work a miracle, a supernatural miracle. things that you could not do for yourself, things that you tried to do and you couldn't work it out. If you just give thanks to him, start walking in faith and speaking those things in our heart as though they were. Stand right up in the devil's face and say, I'm rich, I'm strong, I'm an overcomer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Oh yes, I am somebody. I'm the head and not the tail. I'm above all it and not beneath. I know who I am. I'm a child of the King. I'm washed, washed in the blood. Yes. Let the weak say. Weak man stand up and say I'm strong. Poor man say I'm rich. I'm rich anyhow because what the Lord.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时间去到十二点钟，翻嚟我会有风骚唱不完，唔好行开啦。 地索取进一步的资料。他又说严格遵照国家列出的各种选拔条件，他对香港的申请者充满信心，他们都是来自本港科研的各个界别，非常有竞争力，希望最终有香港申请者能够成功入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以向雷送的大。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086点，跌341点，总成交金额588.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6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早价，盈富基金15.18跌3.3，腾讯控股203.2跌10蚊，药明生物39.75系冇起跌，美团124.2跌7.6，恒生中国企业51.66跌1.62，南方恒生科技2.84系跌9.2，阿里巴巴62.3跌2.55，港交所220蚊跌5.8，比亚迪股份171.4跌12.4，友邦保险59.5半跌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082，瑞士法郎7.94，澳元5.076，加元5.799，新西兰元4.602，欧元7.8411，每百日元对港元5.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215点，跌129点。港金报15,57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79美元，卖出1,6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屯门嘅乡事会路由于爆水管啦，乡事会路去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屯兴路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啊，屯门嘅乡事会路有爆水管，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屯兴路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咁另外咧，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丰收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最后一个钟头，首先提提大家，一间搭伴我哋有咩环节？ 我哋一间搭伴嘅话就有大点 唱， 点唱 电话号码系几多啊？马老爷 18723881 872388，所以咧，大家咧今日无论系自己生日啊、朋友生日啊、阿女啊、阿爷啊、马诸如此类都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嘅、嗯。网上都有啲朋友留咗言噶啦，一阵间再帮你读。而家马上进入我哋逢星期五嘅呢一个环节，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天天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 好啦，咁今日咧，头先都讲过啦，本来咧，我同阿马思源咧就是、一个小咩话，小 清新， 我唔想再提呢件事，过咗去。 咁但系咧，我想解说翻啊，因为咧，我琴日谂到一首歌咧，即系嗱，好似阿家居明最近咧，佢成日都咁啊，专称佢做咩啊，强爷啊嘛，佢话因为你话佢成日连埋我哋嚟闹你啊嘛，虾你啊嘛，咁所以佢而家系专称你强爷。咁我心尾我谂啊，呢个名字都几有阵势，咁所以今日咧，我系用呢样嘢咧写一首歌嚟赞颂你啊，即系我系因为要赞颂你，所以我先至暂时即系唔同你。 哦，原来系咁，我就误会咗你。 系啦，我本来个出发点系好嘅。 好彩你唔好咁小气啦。 系啦， 我一定唔小气啊。 原曲《杯酒当歌》，作词小张张，新歌《砰砰砰》，强爷。我识得嘅呢位朋友，强爷又靓仔又有才干。阿强爷超级阿某。阿强爷反转地球，食亲嘢三餐不够，为人白痴好少挂忧。阿强爷开工发牛，那神情仿似石头。若请佢帮手揾嘢，成败得失莫追究。风骚的古怪小丑，心胸宽广气量够，无论笑佢定狂扮佢，佢都开心不会嬲。我怀疑呢位阿某有神灵帮佢应头，做乜嘢 fans 称赞，成日炒粉未追究。阿强哥，我真系好服佢，去到边度讲啲乜嘢，好唔笑唔好笑，啲人都话好笑。佢唱歌好听唔好听都话好听，佢做得啱又赞，佢做错个个都拍晒手。唉，你话对于我啲咁勤力做嘢嘅人，真系情何以堪。佢哋话佢唱歌有进步。咪借个放大镜我睇睇啲进步喺边算。好啦，风骚唱不完，今日嚟唱一强嘢啦。风骚的歌唱低首，他的歌声已受够，全部冇晒动人节奏，佢似电脑饮醉酒。阿强爷师奶接受， 阿强嘅 fans 认头，实因佢识得搞笑，全部得失未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全部得失莫追究。送俾我哋挚爱嘅强爷，希望佢继续搞笑。 其实咧，我有自知之明嘅，即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缺点多，例如宽宏大量啦，靓仔啦， 多得滞啊，数唔到， 我好真系好多缺点。 系，我知道， 我会再检讨一下。OK。 真头先嗰啲改晒佢啊，系咪好得？ 李婆有咩补充啊？ 好，冇嘢补充，冇嘢补充，系啊。咁巴闭啊嘛，一阵间就话完全系唔帮手嘅情况之下，睇佢唱成点好嘛？诶、 不如你预告一下先啦。一阵间嗰只歌咧，都系我哋一位 系啊 好朋友 Ken 啊， 填俾你噶， 专登为你填。其实咧都系 唔单止帮佢填咗歌。仲要入我哋唱咗 demo， 埋个 demo 俾你跟住学噶喎。 咁佢填呢首歌咧，都个出发点咧就系希望鼓励你再拎起嗰个放低咗嘅吉他，因为佢歌名就叫弹吉他噶嘛。 学吉他， 学吉他。 系啊。 好啦，听住歌先，翻嚟就有李婆送俾大家一只歌曲，翻嚟再介绍。 Hey bro， 知道我谂得太多，你系要做阿哥，打嚟真金句话得一句咁多。为我身上士气，拍住相，记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骤雨未过就快乐过，你而家系要守。Yeah， 阿妈梗系女人，疯狂饮受会呕。下下 no one to be blamed， yeah yeah we are the same。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如悲伤公式得如流云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我我。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諗過要死，我知 I'll be ok。 仍然目标灌入我个大脑，再继续撑住我，但我实际上虚不受保。参透大师万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风水师帮我义不用辞。朋友似分到机大过，对住我分话再谈因果。收咗线都解决 WhatsApp， 你嚟解住我走。夜我为真我的够，太云管就快呕。要 keep calm and think straight back， 跌翻好先再 say。继续追求每个理想 ，cannot seem to be back、啊。何以再为我，我冇饥饿？何以再劝慰我以罐头？ 好，提得次啊！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想打电话喺一间大半点上，就要马上打嚟啦。 原曲《敢爱敢做》，作词杜拉格斯，改曲《Lam 哥》，主唱 Rock Yoy。 各位朋友，一齐拍手！ Yeah！山顶嘅朋友，来啦 ！Come on！ 摩登土佬一个，喜欢歌唱的你，而外交真心去向你讨欢喜。歌声出身的我，歌曲感染到你，爱得真心，你这单身女人，永远也会带点点不羁，歌曲交出真情，还有惊喜，爱唱爱作舞停，叫我欢喜，心曲交出真情，变作知己。 同阿靓高歌一曲感爱，三心剑 可一二三中充满爱的热情，齐去听声音高低起跌，千车浸似到你，分分钟都听你，日日念夜念也想你。街中听紧你，一生只有一次，透过这谷去向你表欢喜。彩色玻璃樽里装满心爱的你，我的一生爱你千千世纪。创作去店里，点点心机，心曲交出真情，由你涌起。爱你这个旅程，满布惊喜，星星失色的爱，哪个可比？同阿靓高歌一曲想你，一生一世宠你，阿琥珀也变得热情，甜与酸，一生一起走过，得到宝的感觉，心声显出真我。愿望实现爱跟你，就在每日唱吧，唱遍每个深夜，日落与日出间，永远的偶像，爱你爱到死。 杜拉格斯将好多 Lam 嘅歌曲里面嘅内容都摆咗落去，今日由李婆为你演绎，送俾所有喜欢阿 Lam 嘅朋友。 冇错，今日喉咙有少少问题，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嚟，我哋一齐唱。 同阿 Lam 高歌一曲讲笑，真的汉子冧你，吻一隻也与他共鸣，随这歌一起欢呼歌唱。身心都开朗，愿望日日也听，贪恋你的一切，感激你的拥抱，追忆此际爱得迷离，人世间改变也都改变，心里自然感觉，双曲真的反扑，日日夜夜字字里的初吻，发出了的心跳，天空海阔爱得尽情，眉宇间将心意都倾诉。When a man loves woman, never can say goodbye.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一生也都不弃，疏你先敢爱得尽情，同你过。 好嘢，好嘢，好嘢！ 跟你一世走过， 犀利犀利！ 真心祝福的我，日日愿望也听你。 准备大家有呢首《Love》。 呢只歌咧，佢唔单止个词咧。好难唱，我都唔敢跟住唱，我本来想嘅，我唱唔到，真系好高。咁同埋咧，即系佢里边犀利在个词咧，佢有好多句阿 Lam 嘅歌里边嘅字句摆落去啦，连阿 Lam 佢个人嘅生活都摆埋。阿沙里爱都尽情，真系犀利啊！好玩尽呢个词啊， 好有戏。 容许我就会我谂我应该要再唱多一次， 嗯， 好嘛？ 你哋而家 唔係，我唔係再而家，即係我會自己會再唱多次，因為我覺得會再嘥咗呢一首歌。 好， 係啊，我應承大家，我因為可能喺屋企，我錄一次俾大家。 好啦，呢個時候我哋嘅壓軸可氣 原曲莫再悲，新歌阿 Ken 學吉他， 主唱日明。是不是日明啊？今天 是 不是出这个名字啊？ 日明。 OK。马小强又名日明。 学吉他练吉他练到气枕都不怕，成就要经苦练，人是懒惰不自知。 木吉他、电吉他，连最喜欢的风格，无惧各种考验，只要天天继续练，随时拎起吉他，不理风吹跟雨打，用拇指与食指勾出那动人拍子，人人都玩吉他，跟那和弦齐合奏一曲，开开心美妙乐韵伴理想，日练几分钟，夜练几分钟，战都会变习惯。如果肯去努力，不管几岁，为时还未晚。昨日口爽爽，现在口哄哄，面露沮丧嘅卖相，何必口说要学，根本得个样。你可以话我唱得唔好，但你可唔可以唔好笑我？ 啊，笑都唔俾笑啊！ 你咁样会令到我好挫败。 吉他练吉他， 练到起枕都不怕，成就要经苦练。人是懒惰不自知，木吉他电吉他，连最喜欢的风格，无惧各种考验，只要天天继续练，随时拎起吉他，不理风吹跟雨打，用拇指与食指勾出那动人拍子，人人都玩吉他，跟那和弦齐合奏一曲，开开心美妙乐韵伴理想，日练几分钟，夜练几分钟，渐渐都会变习惯。如果肯去努力，不管几岁，为时还未晚。昨日口爽爽，现在口哄哄，面露沮丧嘅卖相，何必口说要学，根本得个样。 拎起吉他， 不理风吹跟雨打，用拇指与食指勾出那动人拍子，人人都玩吉他，跟那和弦齐合奏一曲，开开心美妙乐韵伴理想， 日练 几分钟，夜练几分钟，渐渐都会变习惯。如果肯去努力，不管几岁，为时还未晚。昨日口爽爽，现在口哄哄，面露沮丧嘅卖相，何必口说要学，根本得个样。 OK 喎、 啊，老师， 我咪拍紧手咯，所以 我唔系你老师，我唔系你老师， 唔系点睇啊？ 我觉得嘅就系其实你会以往会唔会真系依赖得人太多咧？ 嗯， 我觉得真系 OK 喎、 啊，冇错、 啊， 我真系好依赖， 因为我就专登 我知啊，佢 一齐唱嘅， 佢成日唔做呢啲手势，激死我。 唔系咁，你靠自己嘛？ 入 哦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三年前被控在将军澳住所内打死34岁女友，并藏尸床底，早前被裁定谋杀罪成，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终身监禁。50岁被告报称无业，被控2019年3月17日谋杀女友，死者全身有多达101处伤势，14条肋骨骨折。陪审团前日已经一致裁定被告谋杀罪成。法官判刑的时候话，虽然被告亲友在求情信要求轻判，但谋杀罪的判刑唯一选项是终身监禁，依例判处被告终身监禁。世界正义工程最新法治指数显示，香港的整体法治排名由去年的第19位跌至今年在14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2位，其中约束政府权力和基本权利的跌幅较大。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访问的时候回应，在100多个地区中排名跌3位分别不大，并不反映实质转变。 林定国推测有评分者可能对香港法治有不实的批评，有人恶意抹黑香港法治，又或者有不充分理解，但他说不会做鸵鸟，留意到部分分项包括人权、自由和对政府权力制约，香港评分下跌。林定国承认国安法的保释门槛较高，但并非香港独有，相关保释安排亦都并非变相形成未审先囚或者有罪推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要说好香港的法治故事，并非涂脂抹粉，有些人对香港抱有负面观感，需要特区政府正视，要多做宣讲工作，希望不单止在实际上维持法治，亦都在观感上让市民和外界对香港有较正确和公平的评价。他说不抛到任何地方解说，最重要对方给予公平和合理机会。林定国接受访问的时候不点名指出，有人对香港采取非常压迫、绝不合理，甚至在国际法层面上不合法的事情，反问对方道理何在，有何权利采取这些行动。他又说希望香港的法律服务形式有如美食中心，有高级的米芝莲星级餐厅，亦都有云吞面、白粥、油炸鬼等的平民食品，各色其色，配合不同需要。政府表示，下星期一起，13间设于公立医院的新冠疫苗接种站将会同时提供科兴和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年龄6个月至12岁以下人士可以接种科兴疫苗，22岁或以上人士可以选择科兴或伏必泰疫苗，无需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启用以来，已经成为到医院复诊人士一个方便快捷的接种途径，提供两款疫苗的接种服务，可以给市民有更多选择。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069点，跌358点，总成交金额5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6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17元，跌3.4元；腾讯控股202.6元，跌10.6元；药明生物39.35元，跌4毫；美团124.1元，跌7.7元；恒生中国企业51.64元，跌1.64元；南方恒生科技2.84仙，二跌9.8仙；阿里巴巴62.2元，跌2.65元；港交所219.4元，跌6.4元；比亚迪股份171.1元，系跌12.7元；友邦保险59.5元，跌1.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46.16，瑞士法郎0.989，加元1.353，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70点，跌175点；港金报15570蚊，跌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3.9美元，卖出16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5次监。 他是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的朋友都是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这个节目去陪一些囚友度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最后咧点唱嘅时间，首先咧读一读咧有啲留咗文字噶啦，咁啊 Chuny 佢话咧因为在外地啊，不能打嚟点唱 啊，点解？ 出咗街啊，佢话吓，听日咧系契孙女林千千两岁生嘅，祝佢咧小天使健康成长，精灵活泼，顺利喺明年翻香港俾阿契婆婆同契公公抱抱嘅。 嗯， 另外 Grace 咧系雪梨嘅，即系澳洲雪梨噶啦，希望可以读书啦。老公系 John 同女儿咧都系十月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嘅。 嗯， 咁啊。好啦，咁电话里面有阿方小姐，喂 早晨，方小姐， 方小姐， 你好， 早晨啊，你哋好啊， 你好啊， 喂，主持人听唔听到啊？ 听到清楚， 好清楚。 你而家喺边啊？喺街啊？行紧街啊？去紧街？ 我停车场， 停车场，哦，即系你停低啦嘛，架车唔好揸紧车行喎， 我停咗啦，停咗啦， 嗯 ，OK， 我就系惊听唔到嘛， 好， 听唔到你 讲，你听唔到我哋讲嘅， 清唔清楚？清楚 系 嘛？好啊，方小姐今日想点唱啲咩啊？ 我想点首歌就是啊，因为我个女儿今个月生日， 嗯， 同埋啊，其实都好多个生日，今个月生日 的。你个女叫咩名？你个女 叫咩名？ 我女叫 Hazel 啊 ，Hazel，OK，、okay, 系啊，嗯。咁跟住系啦，我想点嗰、那个，诶 ，Disney， 喂 你讲得噶啦，我知道啊，帮你找咗只歌噶啦，系咪每一个明每一个明天啊嘛，系嘛？ 唔係佢點嗰只舞啊，因為、 哦、OK 係啊， 係啦係啦， 係、啊 啊啊啊啊啊啊， 所以我哋幫你咧就揀咗一隻嘅就係陳奕迅嘅歌，好唔好啊？你唔好介意嚇、 啊嗯。哦 OK 唔緊要啦。 好 咁係啦，因為我想祝佢即係健康快樂、成長，做一個開心嘅小朋友，做一個開心又自信嘅小朋友啦。 幾多歲啊 ，Hazel？ 八歲。 哦， 咁細個 女咯。 點解你會覺得即係佢唔夠自信啊？ 是啊，因为他很怕丑 啊， 就不是好对自己不是好有自信心啊。 嗯，咁你要赞他多啲喎、 啊。系啊，赞多啲，俾多啲信心佢、 嗯。啊，因为可能我同 Dandy 都是比较严谨的人。 我都觉得是唔好啊，唔使噶。 好严谨，所以就变咗教他的过程就会觉得他又变得很认真。 嗯， 系啦，同埋对自己觉得啊，好质疑自己做嘅嘢咁样咯。 但系都要赞下你呢个妈咪，因为你知 道。嗯，冇错。 系因为你知道， 我都惊自己做得唔好，即、就、系、是、我喺教佢嘅过程，因为你知道妈妈唔系话人人都有个睇冇 menu 就可以做得好咁。 就 系、 是、 啊， 个个爸爸妈妈都系咁一路做一路学噶啦。 你互相学习啊，其实。 好。 系啦，咁、我都即系喺佢身上，我都睇到自己即系不足嘅地方咁样咯。 嗯， 继续努力吓。 同埋听你哋嘅节目真系好开心啊！多谢你哋听我 节目，系啦， 多谢晒， 系啊，就系我头先有冇听阿沙胆强唱歌啊？ 有啊， 系啊，几好啊！今日 我都有听， 系 啊，都几好听。 我有冇进步啊，方小姐？ 大量啊！ 你今日真系好，你今日有进步，但我有退步咯，所以你好大进步。 唔系，因为你首歌太难啫。 系啊，好难唱啊呢个。 我真系好后悔啊！ 唔系啊，耶耶话佢会再唱一次啊，佢系咁咯，真系又好认真， 诚意等待。好啦，咁呢个歌咧就代送俾阿 Hazel， 好唔好？祝佢生日快 乐，生 日快乐， 最紧要开心啊！ 多谢你哋， 好唔好客气啊？好，多谢你， 拜拜。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 所顾，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冠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 我想借呢个歌曲咧送埋俾啲朋友啊！呢位系 S C 张阿郑啊 ，S C 郑，佢今日咧我结婚29周年，希望三位主持咧帮我送支歌俾太太阿敏听嘅。本来好多嘢讲噶，不过唔想占用你嘅时间啦。凭歌记忆，佢本来想听到咧就系话咧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咁不如咧时间未必够啊，咁啊借呢首歌送俾 S C 郑嘅太太，祝你哋一个甜蜜温馨嘅 anniversary 啦。 注定了不起，若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并没被放，这是纯因你。天有我的爱人，这日明天一世把他宠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 陈奕迅嘅呢首《每一个明天》，时间系12:44。好啦，我听电话里边系咪小思思啊？ 小思思， 你好， 早晨， 早晨，你应该叫甜思思啊， 好听啊， 系咪啊？ 哎呀，你把声好甜啊！ 哎呀，李丽蓉，你把声仲正啊！ 大家咁话啦， 你哋两个识噶？ 梁继章咧就讲嘢好叻，李丽蓉咧就唱歌好正。 咁马小强咧？马小强咧？ 小强咧就争咗少少，不过佢今日个拍子都唔错， 真系嘅，真心赞佢嘅。 阿小思思啊，你边一间音乐学院毕业嘅？点解你会批评？ 呢个伟大嘅张木头啊，东莞。 好嘅， 你 继续嗰度， 你咪玩先而家。阿小思思， 小思思， 小思思反应几快哇？ 系啦， 应该系我哋听惯嘅， 系咪听开噶？系咪？ 我听咗一年啦。 哇，犀利啊，小思思。 识拣识拣识拣， 继续支持啊！ 啊支持啊！ 嗱，听闻你今日要点嘅歌俾一个好重要嘅人，系咪啊？ 梗系啦，呢、這个人啊，同佢有十冤九仇。 吓、 啊， 系欢你冤家。通常系咁嘅， 系、 哦、 啊， 越爱就越恨，越恨就越爱嘅、啊，有时爱恨交缠啊。 系诶，无仇就不成夫妇啦嘛。 系哇，听到咁我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啦吓。 系啊， 系啊，同佢恩怨咗28年啦。 28年结婚周年系咪？ 系啊， 你点识噶？ 其实系10月10日嘅。 小思思啊，你点识你老公仔噶？ 喺呢一个晚上， 月黑风 高嘅。巴士站， 咦？ 真定假噶？你讲真定假噶？ 你可以写一个剧噶， 系真定假噶？ 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咁巴士站点啊？ 跟住咧就见到有个戆居居嘅司机揸住架巴士路过，但系佢唔系行行嗰条路噶。 哦，咁佢行错咗啊？佢行错咗啊？ 系啊， 即系佢揸住架车就行错咗线啊？ 系啦， 咁都俾你撞到， 跟住我就搭错车啦。 哇，好浪漫！ 咁你同佢一样都系戆居居喎，点解你会搭错车咧？点解你会搭错车？点解你搭错？ 因为我有夜盲症。 你其實真唔知真定假 啊？我都係咁喎，其實佢 你其實講嗰啲嘢真定假噶？ 其實都係我琴晚失眠諗起 嘅啫。哦，呃我哋 夠鐘食藥啦嚇，少少 先。不如你同阿馬爺一齊睇醫生啦。 我連想點嗰只歌都係琴晚唱下就唱咗出嚟。 你唱出嚟，唱出嚟係點樣啊？ 嚇？ 點唱？ 點唱啊？首歌係 我想點誒呢只誒。 叫你唱， 你我真 的 好 嘛？在 我心始终待我真的好， 柔情蜜意可感动。 哇，好甜啊！ 就送俾 老公阿 Sam。结婚28周年，Sam Lee 系啦，心理 有人叫我做 Sam 哥， 哦，有真系 Sam 哥， 有呢只歌曲，阿小思思你老婆送俾你， 多谢阿李师奶， 系啦，我要佢记住今生今世， 好锡老婆多啲，好嘛？多谢晒小思思， 好啦， 一齐听， 哎呀， 好 sweet 啊，使唔使咁啊？ 君心待我真的好，柔情求在耳边低诉，求你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 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一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还便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希望，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这首歌就代表阿强爷送埋俾马小玲，因为喺我哋嘅脑海里边，马小玲好似喺度，又好似唔喺，好似有，又好似冇。到底马小玲系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定一条金鱼，真系冇人知道。马爷，好唔好 啊？好， 就送俾马小玲听。 好。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 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一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还便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希望，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一个好经典嘅组合啊！如果你大家仲记得，双叶 啊， 嗰阵时啊，叶振棠加埋叶丽仪嘅。 好啦， 电话里边有另外嘅就系 Tony 哥。 Tony 哥哥， 你好啊！ 你哋好啊！你好啊 ！Tony 好生面口啊 ！Tony， 系啊， 多谢， 有几开心啊！讲三样开心嚟听啊！ 总之，任何跑步啊，任何时间听翻你哋啲 重温听翻咧都开心。 啊，有人真系咁讲过，有人真系咁讲过。佢哋话跑步嘅时候听系好好啊。 嗯， 系啊，因为啱啱冇三个钟。 好似傻佬咁啊，我喺度跑步又笑。 Sorry 咯， 傻得可爱， 又跑又笑， 系啦。但系 Tony 哥今日傻得嚟咧，都识得为呢个挚爱点唱吓。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我都系想点翻俾我挚爱阿 Peggy 啦。咁佢嚟紧咧就十一月九号佢生日嘅。 哇！ 咁我相信佢之后都会听到我呢一番嘅说话啦。 点解？ 其实我想讲咧，就系咁你点讲咧？因为都系回忆翻我哋讲以前啦，我哋一齐去旅行啦，西班牙嗰阵时喺巴塞隆拿嗰阵时咧，咁我哋食完晚饭去喺码头散步嗰阵时咧，啱啱落正微雨，咁大家不约而同咧就唱起。就我而家点嘅呢首歌啦。 哦，所以就哇，嗰种浪漫情景。 佢头先讲嗰番说话，似唔似爱好系列啊？ 似啊， 童年嘅爱好系列。系谂翻你喺西班牙嘅时候旅行，系嘛？ 系啊，系啊，其实想讲啊，即系想同佢讲啦，即系话俾佢听啦。我心目中咧有两个重要嘅人， 系 一个就我妈，一个就系佢啦。 哇！ 阿 Tony 啊，阿 Peggy 陪咗你几耐？喺你身边几耐啦？识咗几耐？ 都识咗十二年， 咁你仲唔结婚？ 结咗啦，系咪结 咗 嘅？ 结咗啦， 其实系结咗嘅，不过就可能有啲有啲事情啦，咁啊，所以就行歌记忆啦，系啦。 哦 ，OK， 知道，好，咁啊，唔多讲啦，咁呢个送俾你哋，好唔好？ 系，多谢你， 生活愉快， 唔该晒， 开心， 多谢 Tony。 OK， 拜拜， 拜拜。 斜斜大雨，倾洒窗外小马路，不禁想起你雨夜曾跟我好，忙拿着雨伞冲出街上飞快步，心里急于见面再倾吐。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再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号。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无，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未变未尽这夜无路数，说不出的后悔。 仲有五分钟嚟争取时间，听到一个电话就系慧仪嘅， 慧仪 啊， 你好， 喂，慧仪， 你好，系啊， 听讲你十一月好开心喎， 系啊，喜事重重啊， 系啊， 吓， 嚟讲嚟分享下， 十一月一号咧就我先生73岁嘅生日， 好，生日快乐， 十一月一号咧又系我先生个侄女结婚， 哇， 同一日啊。 是啊，同一日啊， 哇， 所以我打电话嚟，你哋同我一起高兴一下咯。 好嘢，好嘢，好 开 心，开心啊， 好事成双啊，真系。 咁啊，恭喜我先生身体健康啦。 系啊。 咁啊，第二咧就恭喜我先生嘅侄女啦，同阿黄一龙，范许莹结婚。 哇，阿龙哥。 咁咧就恭喜佢两个相亲相爱啦，互相尊重啦。咁啊，大家都开开心心，我哋都戥佢好开心。 会唔会饮啊？有冇飲啊？ 喺花田，不過我哋咧就係日頭嘅， 我都得要㗎。 係啊，要啊，高興啊！有冇派餅啊？有冇多咗嘅餅卡啊？啲餅卡有冇多啊？ 有 你冇听佢讲，你冇听佢讲， 嗱嗱， 唔系我讲噶，唔系我讲噶， 你哋收到 哎呀，高兴啊！ 失礼晒，失礼晒， 阿 Sir 嘅心声嚟， 失礼晒，失礼晒。 唔系，我哋大家高 兴 一两 先， 大家高 兴 啫。 我都得噶， 唔使啊， 阿华尔讲笑， 好啊， 大家高兴啫。 好啦， 讲笑啫， 系啊，能够接到我出街，因为系第一次打嚟嘅，出街， 你以后要打多啲嚟啦， 系啊。 系啊， 因为我上次打嚟咧，我就话我系一个退休人士，好无聊，而家喺屋企做紧几廿年， 一啲都唔无聊啊！ 同我读出噶，系啊，好开心， 一啲都唔无聊。 系啊， 威爷，恭喜晒， 恭喜晒， 系啊， 继续支持， 开心心， 开心， 嚟我哋一齐唱《春风里》，我哋下边嘅韩国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笑容的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下一句唔该，唱嘢。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 好啦，星期一再见。 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你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再见。